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一、二、三。 嘿，孟莹，你干嘛呢？在那儿？ 我今儿尝个鲜啊，用弹力带来健身呢。 嗨，你都做错了。 啊？哪儿做错了？ 弹力带都松了。 这还有奖呢？ 啊，那当然了。 好，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剧场啊，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用弹力带如何来健身。那刚才我在这个小剧场当中出现了一些在弹力带使用过程当中的错误。那刚才也听到常教练提了一句啊，弹力带都松了，这个松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那怎么做是正确的呢？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和大家分享。不过首先呢，我觉得可能也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先去介绍一下这个弹力带，毕竟有的朋友经常用，但有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怎么使用过。就像刚才我在小剧场当中也提到过的，这是尝个鲜，是我们在家中或者是不在一些比较专业的健身机构当中会比较喜欢使用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比较方便携带嘛。 对，所以呢我们先对弹力带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吧，好不好，陈教练？ 对对，其实弹力带呢，其实在这个健身行业当中啊，其实它是比较早的一批小工具 啊， 比较早的。它其实它特点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很非常方便，非常方便携带。 对对， 而且呢，最关于女性啊比较喜欢，因为它都是练力量， 对 对吧？ 而且是那种小， 对， 轻力量， 就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反正我练那个东西应该不会长大肌肉。 有这种感觉， 对吧？因为好多女生就是可能，哎，我看到那些什么练肌肉就要用杠铃啊、哑铃啊那些大器械，对吧？ 对。 然后我感觉看一眼就能长肌肉， 对，而且看着就会有一些抵触。 对，因为就是比较那种雄性感比较强那种，对吧？所以弹力带呢，它就是比较深受女生的这个喜欢。但其实呢，你知道吗？其实在这男生的我们这个练肌肉的时候也会用到，包括健美运动员。 哦，都会用到， 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会用到。那它又都有什么特点？我们除了刚刚的一些这个方便携带以外，哈，其实我们最常见的你会发现，不同品牌的弹力带呢，它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对 吧？ 啊、对， 比如说是某一个品牌的弹力带，然后它里面你会发现，哎，它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 对， 对吧？ 对， 有各种颜色。 对， 有些呢就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是怎么区分的呢？是有什么意义吗？ 嗯、 好多人认为就是好看啊，我要买红色的，我喜欢红色。 最早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对，但其实并不然，它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个弹力系数。 磅数吗？ 对，不同的磅数。对，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这个受力感。 啊，对，就是给你带来的阻力。 对，给你的阻力。 对， 当然这个颜色呢，你在买的时候呢，你要看好它，应该是后面都会有说明书。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颜色，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必须是哪个级等级，这个颜色哪个等级，这是很多一些不同的品牌厂商它用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品牌弹力带，我现在用的啊，就比如说它是黄色是最低等级的啊，然后呢再更高一等级呢，就是到了这个绿色。绿色再高等级就是红色、 哦、 啊，红色再高等级就到黑色，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哦、你明显感觉那个弹力带呢就摸起来就那感觉会越来越厚， 是 那种， 而且材质可能感觉也好像更硬了， 对，更硬， 对， 这是它一个特点。那其实呢它还有什么一个优点呢，就是很多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练完之后啊特别害怕那个身上疼，对吧、哎、呦， 肌肉酸痛， 对对，你可能一些经常训练的朋友就觉得，哎呀，我不疼呢就感觉没练爽， 对，没练到位 没练到位。但是其实像这个很多一些初学的朋友，这个身上如果练得特别疼啊还挺担心的，对吧，就有点害怕， 就不太想再去练了， 对，因为感觉，哎呦，训练怎么这么辛苦啊，还疼，对吧，其实弹力带它其中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会有效的去避免你这个疼， 都是在做抗阻力训练，都是做类似的动作，比如我拿钢线也做相同的动作，但是它的收缩原理有点不太一样。 嗯， 啊，它其实这个会牵扯到我们比较深的，比如我们的肌肉收缩啊，这个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这里我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哈，就比如我的肌肉如果是缩短，比如我拿哑铃现在往高处举，我的肱二头肌是不是缩短？大臂前侧的这个肌肉是不是缩短了？ 对吧？这种收缩呢，就叫向心收缩。 其实说白就是它往我的心脏方向去靠近。 你这个又错了 啊！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它这个心并不是心脏的意思，它这个心是指该肌肉的中心线。 哦， 该肌肉的中心线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认为成心脏。如果成心脏的话，有些肌肉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跟心脏完全没有关系， 刚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心是指中心线的意思。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哑铃，然后呢，我现在往下放， 嗯， 往下放呢，其实还是我的肱二头肌在发力，只是它发的力是小于这个阻力，它控制它往下落。 对， 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还是肱二头肌在发力？但是呢，它这个肌肉是拉长了， 就变成离心了。 对，就远离中心线，这种叫离心收缩。 啊， 所以那个心是指那个中心线， 就是中心线。 对， 嗯， 那其实大家想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啊，我做杠铃哑铃这些，我拿一个20公斤的，这个重量是不变的，然后我上上也是20公斤，向下也是20公斤， 对， 然后整体呢来讲，除了那个有个力臂的问题以外，就可能向上之后你会觉得轻松，对吧？向下也会觉得轻松，但整体重量方面是没有改变的。但弹力带不一样，弹力带呢，你越拉它，它越紧， 嗯， 它也就是说它给你的阻力是一直在变的。如果呢你往回走，反而它弹力带就会松，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就松了嘛， 对， 对吧？好，这个时候你想想，如果你越拉它，它给你的阻力越大，如果你往回还原的时候，它给你的阻力是越小，对吧？换句话说，我们回到刚刚的专业问题，好了，我往现在拉它，我还是做二头弯举，我现在拉它的时候，是不是肱二头肌在做向心收缩？ 是， 这个时候弹力带给你的阻力系数是越来越大，肱二头肌受的力也应该是越来越大。我们先排除一些其他因素啊，但是我往回的时候，往回就离心收缩的时候，那个弹力带的给你的阻力是不是会越来越小？ 对， 好了，换句话说，就向心的时候它会给你更大的力，离心的时候它会给你偏小的力， 对， 越往回走它越小。这个离心收缩呢，可能一些特别喜欢增肌的朋友就特别喜欢。为什么很多人就会喜欢快起慢放？ 对， 对吧？快起慢放，就因为它慢放就是让这个肌肉离心收缩的时间延长。研究发现，离心收缩的过程当中，对于肌纤维的破坏会更严重 啊， 所以呢，我就会出现那种啊，第二天疼啊那种感觉。好了，现在呢，你不是怕疼吗？好，我用弹力带，离心的时候呢，给你的阻力反而越来越小， 对呀， 所以就变相的让你离心收缩的时候呢，就不要用太大力，反而向心的时候用大一点点力，这样可以变相的让你就出现酸痛的那种概率或者是敏感度会降低。 但是有的人不就？又开始担心说，那我能起到真正的对肌肉塑形的这个作用吗？ 当然可以啊，没问题啊， 嗯， 没有问题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一些高级训练者，他们还有一种训练方式怎么样呢？是拿哑铃和弹力带结合的。 嚯， 所以说我说弹力带这个部分男女生的 啊 它正好也是结合这个原理。大家想一下，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哑铃去做，哑铃呢其实我们讲的话它是20公斤，但如果往深的讲，它还牵扯到一个力臂的问题。 对啊， 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手臂如果是曲肘90度，这个时候哑铃离我的肘关节的距离是最远的， 嗯， 对吧？这个时候它力臂最大，但是我越往上走的话，它的横向就是我的肘关节和我的这个手拿哑铃这个横向间距会越来越小，所以它的力臂是减少的， 嗯， 对吧？但其实我肱二头肌受的力并不只是20公斤，它是力臂和这个力量的一个相乘的关系， 嗯， 就像我搬东西一样，同样20公斤的一个东西，我放在胸前，和我把手伸出去，你的感觉，那个力量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如果往上走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轻松， 轻松的， 会轻松，因为骨骼开始承受力量，对吧？而且呢，很多一些初学者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在做这个哑铃弯举的时候，类似的这种动作，你特别喜欢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喘两口气， 稍微停一下， 稍微停一会儿，可以偷懒嘛，对吧？ 对， 好了。但是对于增肌的朋友来讲，他们就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到这个地方，我的肱二头肌受的不是最大力， 嗯， 对吧？ 没有得到刺激嘛。 对，所以呢，我就开始配合弹力带， 啊， 因为弹力带到顶端它是给最大力， 嗯， 但哑铃不是给你最大力，是不是相当于我去给你一个做一个补偿？ 对。 但是我慢慢往回放的时候，哑铃是不是给你的力量越来越大？因为力臂越来越长，但是呢，弹力带给你的力是越来越小，相当于哑铃的那个力臂的那个力量又开始补偿弹力带缩小的力量。 哦， 是这样，他俩相互的这样去补对肱二头肌的力， 所以那些健美运动员特别喜欢用这个，就让肱二头肌在全程当中他都可以承受最大限度的受力，对吧？但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讲呢，其实向伸收缩也好，离心收缩也好，你终归在里面你还是有离心收缩出现， 嗯， 对不对？你只是我尽量的让你避免疼痛，而且很多女生呢，你不想让那个肌肉变得特别明显， 对， 你喜欢让它线条好 一点，线条更好看嘛，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需要让那个肌肉呢，就是它磨损度太高，但是呢，它的紧绷感，它的这个线条感会更好，所以这个也就比较好了 啊。就是弹力带在这方面它有很大 的 这个优势， 它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这个弹力带呢，其实它是你会发现在工作室也好啊，在健身房也好，它是比较受欢迎的。 对，甚至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家中嘛，以及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健身的话，他在出差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这么一根弹力带。 对， 因为真的太方便了。 对，但是有些朋友也原来跟我反映过啊，哎，常教练，你看你们用的那弹力带，你让我们一条弹力带可以用好几年，用四五年的没问题。我们教学有的时候教学真的那个全国跑，然后呢用了好几年不断。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教练你看我买的也是类似于这种弹力带啊，就跟你差不多品牌的那这些弹力带，我怎么感觉用了几个月就断了呢？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原因就是在保存和保养的方法上。 弹力带还需要特意的保养吗？ 对 啊， 它是橡胶类的制品， 哦， 对吧？橡胶就会有老化的问题， 嗯， 是不是啊？更何况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会出汗，这个汗液啊，它里面是有这个尿酸的、尿素的这些东西，它是有酸性的，所以你长时间在那个汗液在上面的话，它会腐蚀那个橡胶，这是一方面。还有，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啊，这个弹力带用久了之后就开始发黏， 嗯， 对吧？就粘一块儿，看着就不想用。但是呢，你看我们新买的弹力带有一种什么感觉？你总感觉那个新弹力带上面有一层那种薄薄的粉，白色的， 嗯， 有那种感觉吗？ 嗯， 那个就是一些干燥用的。 哦，让它就是一直保持干燥的， 它一定要保持干燥，它千万不要就是它最害怕什么呢？比如上面有水啊， 嗯，有汗液啊， 有汗液啊，然后你又不管它，不处理它，然后它就粘在一块儿。 就每次用完，如果你的确就像刚才说的嘛，我用完了就把它扔在那儿， 对， 那它就肯定会 对，然后 老积累下来， 而且还越短那种感觉，对吧？总缩一块儿， 对， 所以。我们正常就像我们平常包括训练也好，包括我们在教学生也好，我们每次用完之后我们都会拿那个就是那宝宝用的那个痱子粉， 哦， 用那个就好了，撒上然后一搓就可以了，保持干燥， 给它抹一圈 啊，抹一圈要保养一下。 那也就是说它不能够用水洗它， 不要用水， 绝对 不 可以，啊， 不用水。你最多比如上面有味道的话，拿那个那个湿的这个 布 子 啊， 轻轻擦擦就好， 擦拭一下， 对， 轻 擦 一圈， 对对，没必要。就是一般来讲很少洗，就拿那个爽身粉或者痱子粉这样一铺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会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会非常延长 啊，就不会出现像刚才那种几个月就断了。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什么呢？就是你要看你弹力带的性质。 嗯， 弹力带性质，因为有一些呢，有些弹力带呢，它是可以抗磨损的。抗磨损的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些这种穿鞋呀，去踩它呀，这些它不怕。它是抗磨损，它加了一些它那个厚度会加大，然后就是它一些橡胶的一些组成成分里面，它对那种磨损尖锐的东西啊，它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是大部分的弹力带都是比较怕这些尖锐的东西的， 嗯， 所以用弹力带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推荐是不要穿鞋， 对， 不要穿鞋，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啊，就是你的鞋底啊，有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如小石头啊这些东西，那个弹力带特别怕它。就你踩上去之后，你因为做运动你还要拉，一拉之后那个弹力带会变薄嘛，对吧？然后如果有尖锐的东西，可能会在里面会留一个小洞。 对 对，那个洞可能你都 当时不觉得啊， 你看不见， 对， 因为你拉开了之后可能还才会出现一点点，但这是一个潜在的，就是一个风险在里面。 嗯 啊，所以他特别怕这个东西。就包括我们在跟那个学生讲课的时候，就是说，如果用弹力带，如果用到脚的话，一定是要脱鞋， 嗯 啊，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弹力带你说让它断比较难断， 嗯， 而且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弹力带，好的弹力带啊，它的橡胶好的话，你让它延长它自身长度的三倍是没问题的， 哇， 是三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些保存和使用啊等等这些。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说一说吧，啊，这个弹力带我们已经认识它了，熟悉它了，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聊一聊该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它，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它可以给我们全身去进行这些塑形 的 训练，力量的训练啊， 对对对， 那可以使用的这个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就基本上全身你想练哪个地方吧， 我只要想练都可以。 对，首先啊，在使用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在使用弹力带的时候，一定是缠绕，就手上是一定要缠绕上，就不是说只是拽着它啊，一定是要缠绕。你可以缠得松一点没问题，哪怕缠一圈都可以，一定是要做缠绕。 这是保证安全吗？ 这得保证安全。再一个呢，你做的时候你手可以不用发很大的力，就是特别我们在练一些手臂的动作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如果握得很紧的话，他练完之后他跟你说我小臂特酸啊，这个就解决那个问题。我缠绕之后我的手不用发那么大力，我的力量就可以主要集中在我想练的那几块肌肉上，对吧？还有就是刚刚就在前面小剧场的时候就蒙你所犯的那个错误，就在做的时候任何情况下它必须都要保证是有张力的， 就是说离心和 向 心都是要有张力的。 对，就弹力带必须是绷紧的， 嗯， 必须绷紧的。他不能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脚踩住弹力带啊，我要做还练我的这个弯举的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往上，大家都能理解，肯定是拉直了。 对啊， 那有些朋友呢，就往下的时候，那弹力带就松了，明白吗？ 就彻底放下，那最 对，彻底放下了，对，彻底没离心了， 对，所以它就松了嘛。 对，所以这个呢，在弹力带当中是一个大忌。在训练当中也是一个大忌， 做哪个部位动作的时候都不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们在缠绕的时候一定是让它在短的时候缠绕，哎，它保证张力，哪怕张力是最小都没问题。 哦，就最短的时候它也应该是 有张力。 对，最低的那个张力。 对，最低的张力就是它一定是拉直的，然后你起来的时候那个效果才会有， 就阻力就更大嘛。 对，不然你想想，我可能如果松的话，我可能整个弯举前半段都是空手在做，只有后半段一点点才有它，那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像那个弹力带能延长三倍，它为什么要设计到延长三倍？这是在大家使用的时候务必要清楚的， 先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或者这些误区吧。 对，因为不然的话，你真的到练起来这个效果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对，我也在做，他也在做，为什么我好像做的就没有什么收效嘛？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简单讲一下，就是每一个部位，比如说怎么做啊。那么在做的时候呢，不同的部位大家考虑的时候，比如我要做这个动作，考虑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它的阻力方向，阻力方向，比如因为弹力带阻力方向太随意了，我可以斜着，我可以挂到一个地方， 对 吧？我也可以横着拉，我也可以竖着拉，它不像那个固定器械，我只能往前推， 对 吧？我很单一的，它这个就很随意， 就是很随心所欲啊。 但是这个随心所欲也造成了很多人在做的时候是不对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同样是做胸，我同样是做胸的动作，那我可以把弹力带绕到这个腋窝下面，就从后面绕到一些腋窝下面，然后两个手缠绕，然后往前推，有点像俯卧撑，对吧？ 对， 好了，这个是可以练到胸的，因为我可以做前推的动作，对吧？好了，有些人还会，我们在健身房还会做这个动作，还会做另外一个动作，比如我去做前推，还有人会做那个夹胸的动作，对吧？夹胸。好了，那么你想一下哈，如果我现在手推起来，我再回来，是不是那个弹力带有拉长缩短拉长缩短，很明显，对吧？ 对。 好了，但是我现在推起来我不做回来，我做那个夹胸的 打开， 对吧？打开回来打开，那你觉得那个弹力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明显的缩短呢？ 会缩短， 但是很小，你会发现它会有点像在那画个半圆，就弹力带跟着你的手在画半圆那种感觉， 对， 对吧？这个就有问题了，对吧？这个就有问题。你想想，这个弹力带是始终保持的一个长度下，然后只是跟着你的手打开了，对吧？又回来了， 对， 打开了又回来，那有没有抗阻呢？ 哦， 好像没有抗阻，那我还不如做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 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你的阻力方向，要对应上。比如说我现在做，你看我现在做这个推胸，是不是一个前后的动作，对吧？那弹力带也会跟着前后，因为我弹力带是从后面绕过来的，所以它跟你是可以做前后的。但问题是我这样打开回来是有点左右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啊？但弹力带是从后面往前绕啊。 所以它其实 对一个前后一个左右，你根本跟那个阻力是没有对应上的， 就是这个动作设计的就不合理了。 对， 啊， 所以我变一种方法就可以了，还用 左右的那么练。 对，我左右了，比如说啊，我是一端固定好，比如固定门把手上或怎么样， 对对。 然后我是侧着它，我拉过来， 对， 我打开弹力带是不是缩短了？我在夹胸回来的时候，弹力带是不是拉长了？这个 是把刚才说那个左右是练习到了。 对，就是相当于弹力带绑到我的侧面， 对， 然后我拉过来。 啊， 所以 我突然觉得如果要是物理学不好的话，感觉做弹力带很容易出错。 对，其实最简单来讲，就用弹力带的话呢，就是你要明显感觉到那个弹力带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明显的有拉长和缩短，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那个长弹力带总是一个长度在那动， 嗯，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 啊，你要么就调整方位，要么调整弹力带的方位，就一定要清楚，就是对抗阻力。 对， 一定要对抗阻力。所以其实也挺简单的，你最简单哈，就是要看一下你的动作方向。 嗯， 你的比如说我的动作方向就是上下的， 嗯， 上下，你的弹力带也肯定是上下。 嗯， 在做，所以你绑要么绑上面，要么绑下面， 对， 对不对？ 对 啊，如果我这个动作哎有点偏左右那种感觉、 嗯， 好，肯定是在你一侧， 对， 对不对？它如果前后的话，它要么就在你后面，要么就在你前面， 对， 所以一定是对应上。其实这样的话也不难， 就好理解了， 对，就好理解了， 设定自己的动作， 对，因为我怕有物理不好的， 比如我， 对吧？ 对 啊，就真的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胸呢。就在这里面会犯这个误区、 嗯、 啊，所以刚刚其实也变相讲了两个动作了， 对 吧？一个推胸，一个架胸， 而且说实话，在刚才长教练说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下意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对， 我这样做就挺正常的呀， 嗯， 但是后来 但是 深琢磨一下，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就发觉不 对 了，对， 而且你体验一下，那感觉更不一样。好了，我们说完胸啊，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就说什么呢？反的， 嗯， 就说背，就说肩的、嗯，可以吧？因为你往前推就是胸嘛。我往后，如果我是宽手打开的话，就不是背，就不是背阔啊，他练的是我肩后面的， 嗯， 肩后侧的。那现在很多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点含胸驼背啊这些啊，你练这个宽的，就是肘关节向外才打开， 哦，是打开的， 打开的就不是肘关节向下，不是夹住的，是打开， 嗯， 就有点像俯卧撑，宽手的俯卧撑是反过来。好，这个时候呢是怎么做呢？就是你把那个弹力带要绑到前面。或者在前面绕一下， 比如说绑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 对，比如说一个门把手或者什么上，就是你固定上啊，固定上，然后呢做宽手的这个划船的动作， 嗯 啊，宽手的这个划船动作呢，其实它很多人会认为练到背阔肌，就是我们就肋骨旁边的这个大的啊， 嗯， 你我们经常会看到健美运动员，他们有个技术动作就是要展背，然后整个男生就是一个大倒三角，对吧？ 对， 那个就背阔，很多人会认为练到它，其实那个是练不到它的，它主要练到是我们的肩膀后面。 哦，就上面其实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肩胛骨这个地方， 嗯， 啊，那块肌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中间，比如这个人驼背啊，现在驼背，然后呢，你先想然后坐直，你看你坐直的，你自然感觉就会两个肩胛骨呢会 往后夹， 对， 对 吧？好了，你可以尝试做这个动作，然后呢，往前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含胸，但是不要弯，身躯的不要弯，这个身体不要弯，但是你的肩胛骨是往前探，然后往回的时候呢，就肩胛骨缩。立直了， 要感觉他们俩夹住， 对，然后同时肘关节往后，哎，这个对你来讲就有帮助，特别是那些经常伏案工作的朋友， 对， 哎，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应该做一做， 对，你做完之后你会觉得感觉是在哪个地方有感觉呢？是在两个肩胛骨中间， 嗯， 两个肩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脊椎的正中间， 嗯， 这个地方有感觉，那就做对了。 嗯，我们刚才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了弹力带以及如何保养它，同时也谈到了用弹力带来进行的训练方法。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聊一聊弹力带的使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如果你做完之后觉得脖子酸，有人呢啊，脖子酸，好了， 那他就相当于是不是一直在夹着脖子做？ 对，是做的时候你是有耸肩的 动作， 就你喜欢是有点往上提着做， 嗯， 啊，不要这样，一定是沉肩的。 对， 你肩膀可以往前，然后往回缩。然后肩膀是其实是有点往下压住，然后往前走往后走， 哦， 是这样的。如果好了我就想练我的肩膀的话，那你那个探肩的动作，就肩带往前走，就是肩胛骨往前后走的那个就不要动，就一直挺胸，然后只做肘关节和肩关节的这个活动， 哦， 这个就只是练到我的肩膀后侧，就是这个三角肌。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本身 你现在是含胸的， 嗯， 就是含胸驼背特别厉害的人啊，那这种夹住肘，就是肘在身体两侧，然后还是前后这样动的话，这个动作呢暂时先 不建议你做 、嗯、那个是练背阔。这个背阔肌呢，原来很多人反正都是背嘛，对吧，我含胸了然后你就多练练背，其实背阔肌啊不一样。背阔肌你知道吗，这个肌肉啊，它那个肌肉是从我们后面，从骨盆，你知道吗，它是从骨盆特别大，这个肌肉从骨盆那个髂骨的位置，然后到我们腰椎上都有它，还有胸椎上都有、 嗯、 特别大， 这一片都是背阔肌。 对，胸椎也不是全部，胸椎下就下半段，下半段你可以想象成在我们的从胸椎的一半开始、 嗯、 一半开始一直到我们的骶骨的位置，就是差不多屁股根、 啊、 屁股根这一条竖线，然后横过来到髂骨腰窝横过来这一块、 啊、 这一块是它的起点，就一个有点像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L 那种感觉，然后镜像的两个 L 在后面、 嗯、 然后它连到哪呢，一直绕到我们大臂前侧， 哦， 特别大，这个肌肉就绕到大臂前侧，要么有劲的、啊、它一直绕我们大臂前侧。好了，它就是因为在大臂前侧，所以如果这个肌肉啊，你知道吗，它紧啊或者练得特别强之后呢，当这个强和紧张不紧张是两个概念啊，然后呢如果特别强的话，本身你有含胸 就会更显得这个人、 嗯、对，因为你像他如果拉的话，他是从大臂前侧往下拉、 嗯、 所以这个人呢是那个肩膀就有点往下转。 对， 你像你看啊，你在这里如果你肩膀往下转，你的肩带就是你的肩膀会自然不然往前，你发现吗、 嗯、 就你的含胸会越厉害。 对， 所以这个背阔呢，它刚好在改善体态方面它没有作用。 哦， 没有作用，就是我想挺拔一点，因为原来老百姓总想啊，我前面肌肉这样含胸，然后听到看到可能看到网上有一些说法，对吧，什么肌肉的平衡啊等等这些，但其实你没有经过系统化学习，然后你会发现哦，因为前面肌肉紧了，所以 我要 练 练 后面的肌肉。 对， 后面呢 背阔肌又是最大的一块， 最大的而且呢是最受欢迎的一块，我又练它，然后你还不如不练。你可以想象成背阔肌的这个指点连到这个大臂前侧这个位置，和我们胸大肌的支点两个几乎是挨着的，就胸靠的这个支点、 哦、 两个几乎就是从腋窝上转过来，所以它的功效呢，其中一部分功效跟胸大肌是一模一样的，胸可以做一些动作它也能做。 嗯 啊，最明显我跟你说就是掰手腕，跟着掰手腕， 嗯， 掰手腕胸会发力，背也会发力，因为它都在前侧，它都可以往里面旋、 哦、 所以为什么说掰手腕的力量特大吗？ 对，所以其实刚才常练说这个目的就是说，如果本身我们就有含胸驼背的这些朋友， 对、嗯、 就千万不要再去做这种先加臂的。 对, 对，你反而要放松，你说哎，你教练常练我想拉伸拉伸背阔啊，这没问题啊，这个对它是有帮助，我放松放松胸这个是有帮助的，但你要说改善练肌肉的话，是要练那个宽的往回加的， 那就先把胳膊抬起来， 哎， 多做胳膊抬起来的。 对对，这个会比较好。然后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说，哎，长江链我买的这个弹力带，可能弹力系数比较小，弹力系数比较小，然后它就阻力小嘛。我垫这种大肌肉群啊，在家练没感觉， 嗯， 对吧？好，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啊，告诉你一个方法，那后面适用于所有部位的训练， 嗯， 适用所有部位。你在做的时候，你先做全程。所有的动作你先做全程，做完全程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一个全程分成四小段 啊、 哦、分成四小段，然后呢就相当于我前面我一个前半程我分成两段，然后我在前半程做十个，好了，中间的前半段的第二分之一、 哦、 然后 都是一节一节的， 对，一节一节练。好，你再试一下啊，这个感觉、 哦、说起来我都感觉已经有酸爽感。 对，这样的话就会更好 啊， 然后更好，这其实也是一种高级训练方法。就是如果是你觉得弹力系数小，这样做吧，整体做感觉可能好像差那么点意思。好了，你做完之后，先做整体，一定要先做整体循环的、 嗯， 然后再做这些小幅度的。它叫小幅度，每个部位啊，一个这个整个路线当中也分成四段，然后一段做完十次，然后再做第二段十次，再做第三段十次，再做第四段十次，这就四十次。 对，看你还有没有酸爽感，你想要的感觉一定会有。嗯、 好，这是胸和背我们讲完了哈、 嗯。 那下一个就是说一下肩膀。 嗯、 肩膀因为我们其实说白了，肩膀它会分前中后。其实前束啊这个东西，大家我们在练胸的时候就能练到它。 嗯， 因为都是往里面加嘛，对吧、 嗯？ 如果你要刻意去练它，我就想练肩前面的话呢，就是要把那个弹力带要踩住。踩住，然后做前平举的动作 啊，对， 前平举就是手往前嘛， 嗯， 手往前，前平举的这个动作。然后这个呢，你可以，因为它跟哑铃不一样，所以你用弹力带，你可以举得更高一点点， 对， 举得更，你不一定非要九十度了，你可以举得更高一点，超过九十度， 嗯 啊，你这个感觉会更好、 哦、 啊，这是练前束的。那后束呢，其实刚刚讲过了，就是打开那个就是 练后束 了。对，然后三角肌外侧的这个外侧，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外侧的肌肉，肩膀外侧这个肌肉练得好一点的，好，这个要注意一点啊，也是踩着，很多朋友就踩着之后，那个弹韧带不是两头嘛，然后就手缠着，然后做，对吧？ 嗯， 啊，这样做呢不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又牵到物理的问题了啊。然后我们，你像我们这样做啊，这样侧面做，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手呢，它是在做上下， 嗯。 但是如果你从横向去看呢，其实手也有点从内侧跑向外侧去， 嗯， 有那种感觉吗？它是一个画的一个弧线， 嗯， 就画了一个半圆，所以里面又有上下，又有左右的感觉。 对呀，那怎么办？ 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选择斜的阻力方向？初中学过物理，物理老师肯定教过你，一个斜的力可以分解成横向力或者向上向下力。 我不记得，暴露了。 对，它可以有力的分解嘛， 嗯， 对吧？好，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选斜的力。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在做双脚还是踩住弹韧带， 嗯， 这个时候弹韧带要交叉。 嗯， 一交叉之后，你拉起来，弹韧带是不是就斜的？ 哦， 它给你的力，肩膀的力是最好的力。当你原来你说老师我不交叉，然后我在这里做行不行？对，三角肌中束就外侧这个。当然是有刺激， 嗯， 但是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它里面还有个横向段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让弹韧带交叉， 然后我左边的是右手蹬，右边的是左手蹬， 对， 这样的话就好了。 对，就从正面看的话，那个弹韧带是打了个大叉， 对， 是这个意思啊。各位朋友你们可以试一下，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原来做的时候感觉就是你就基本上啊，就手啊过了，就从靠近身体过了一半，打开过了一半之后，你才会感觉到阻力特别明显， 嗯。 而现在呢，基本上你从下往上整个过程全部都有阻力， 嗯， 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在平常忽视或忽略的一个。如果你发现这个活动啊是特别明显，又有上下又有左右的话，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阻力方向要调到斜的位置， 需要用斜的方式来 练。对，斜的方，因为弹韧带的方向可以我们随意变，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练肩膀外侧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可以做推举。 嗯， 对吧？那我问你，如果做推举的话，是应该弹韧带要交叉还是不交叉？ 推， 对，我这样推还是练肩膀，对吧？ 啊， 我就往高处推了。你觉得我应该是 交叉？ 交叉还是不交叉？ 我觉得应该交叉。 这个就不交叉，这个就不用交，因为它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上下，主要做的就是上下。它横向是有，但是很小， 就是相当于还是脚踩。 脚踩也可以，然后呢，或者你坐姿也行，坐姿脚踩住也行， 哦， 都行。啊，但是刚刚那种就是那种侧平举的话呢，是站姿会比较好， 哦， 站姿会比较好啊。这个就你坐着， 它只是上下了， 啊，对，它上下比较多，它不像那个，你像我现在只是你往回走，只是大臂这一段， 嗯， 对吧？有点往回嘛，对吧？你交叉的话，你有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交叉的话，一交叉的话那个弹力带打脸，明白吗？来回扫脸，跟那个雨刮器一样，来回扫脸啊。而且呢，这个弹力带啊，到时候放在你身后。就是它绕的话不要在你前侧，在你后面这样做， 嗯， 就防止它到时候弄到你的脸， 崩到脸。 然后我们讲完肩膀之后，后面就是讲这个手臂比较简单了，对吧？就弯举嘛， 对， 脚踩的 最常见的嘛， 对，最常见的做弯举。然后呢你也可以这个部分到，你可以换成小幅度，这个， 一节一节的。 我告诉你，弯举如果这个东西换成小幅度的话，那特别过瘾。真的是特别过瘾， 嗯， 就是 酸爽。 对对，它不光酸还胀， 嗯， 还充血，还做完之后感觉那个手臂粗一圈， 所以又一次印证了，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它来练习。 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是背后，就我练手臂后侧的这个肌肉， 对啊， 后侧这个肌肉呢，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平常我们去洗完澡啊，然后拿那个毛巾擦后背的时候， 哦，斜着嘛， 对，斜着。然后其实呢是这样的，就那个弹力带就把它当成一个毛巾，明白吗？ 嗯， 就放到后面之后，两段手绕好了之后，下面那个手。就碰在差不多腰的这个位置固定好， 嗯， 对吧？绕好了啊，另外一个手呢就在这个位置，下面的手不动啊，往上高处举， 哦， 往高举就可以，往高举就可以。 那相当于下面那个手 是 你的 固 定点， 对，是固定点的，是这样，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根据你的感受，就上面这个手，这不是练大臂后侧吗？你的感受，下侧的手随时做调整。你比如我觉得，哎呦，有点累了。我下面手可以往上移一点， 嗯， 对吧？如果觉得不行，这个阻力不行，那手就往下走。这个时候它，你就是受的阻力不一样。 它这个其实也算是斜的了啊。 嗯，不，其实正常上下 是正常上下的。 对，它其实我们这个手做的时候啊，其实一定切记是肘关节不要向外， 嗯， 肘关节是尽量向前走， 哦， 尽量向前，所以它是小臂在动， 哦，直上直下， 对，直上直下的是这样的。 哦， 而且呢，在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弹力带训练的时候哈，弹力带是可以双起来用，也可以单着用。 嗯， 就如果你觉得哎单着 阻力 不过瘾的话，对，你可以双着用， 阻力一下就起来了， 对，一下就 double 嘛。 嗯， 手臂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配合这个俯卧撑，包括胸也是一样，我做俯卧撑， 嗯， 我做俯卧撑的同时，然后再配合这个宽肘手俯卧撑啊，宽手俯卧撑有点胸嘛，窄， 嗯， 手俯卧撑有点手臂后侧嘛，我还做俯卧撑。然后呢，还记得刚练胸的时候，那个弹力带是从腋窝下面绕过来吗？ 嗯， 好，这个时候还是做那个动作，那个弹力带还是放在那个地方。我做俯卧撑的时候呢，把弹力带绕上，这样的话就像在俯卧撑的同时又给你加弹力带， 哦， 啊。然后同样，我如果做窄手俯卧撑的话呢，也是一样。弹力带给你阻力，而且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快伸直的时候，这个力臂的问题也是一样，同样那个阻力也是变小了， 嗯， 但加弹力带呢，它会给你补偿那一块， 对，起来了嘛，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只练俯卧撑或者只练弹力带不过瘾， 对， 就可以把他们俩结合一下， 对， 增加一下自己的锻炼乐趣以及酸爽感， 是的，是的，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腹部的， 嗯 啊，腹部其实还是卷腹。只是在做卷腹的时候呢，可能在你平躺啊，平躺之后在你头的上方， 嗯， 平躺之后头的上方哈，啊，然后固定， 哦， 拿那个弹力带，然后是放在就是你交叉，然后放在胸前就可 以，嗯， 放在胸前，然后去做卷腹，这样会比较明显。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下腹的， 嗯， 下腹的。那下腹做的时候，就要把那个弹力带哈，啊，在脚踝和脚底的时候分别做八字绕，就有点那个八一样。八字绕圈啊，就是脚底 两边都要绕， 对对，不然它会滑， 哦， 它会打滑，哦。你可以这么想啊，就是那个弹力带先平铺，然后呢，你脚踩到上面， 嗯， 然后呢，交叉， 嗯， 一边就左边放右边，右边放左边， 嗯， 是不是相当于第一个那个八，有点像个零的感觉， 对， 对吧？ 对。 好，第二八在哪呢？从脚踝的后侧，然后再做一次交叉回来， 哦， 脚踝后侧这样相当于一个八的意思，然后两端，然后躺下，这个时候双手缠绕。做往上蹬腿的动作， 嗯 啊，这个就是做反，就是 下腹的 啊，下腹的这个弹力带的，啊，腹部基本上就这些。 嗯， 如果腹斜肌的话，就我想做转体的啊，有这么一种方法，这个叫单侧做，就是我可以躺下在斜方向头的斜方向，然后去做一个固定， 也是斜上方吗？ 对，斜上方， 嗯， 斜上方做一个固定，然后我单手拿一个单手拿弹力带，然后呢。起的时候呢，这个手不是拿弹力带，比如我的右手拿弹力带哈，拿这个弹力带去触碰我的左膝，所以这是个斜的，然后连续做完一侧之后呢，再换另外一侧，所以这个只能单侧做。还有一种，其实比如像平板支撑这些哈，咱们原来讲过平板支撑，就支撑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静止的嘛， 嗯， 但其实它也可以用弹力带去增加难度的。它怎么增加难度呢？就是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人，他拿弹力带之后就是打开， 嗯， 这个弹力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用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滚成绳子，尽量是铺开， 它本来就是一个带子嘛， 对，铺开就让它面积跟你接触大一点， 嗯， 第一个它稳，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做的时候有时候要么就勒手啦， 不舒服， 对，不舒服。铺开之后呢是环绕在腰上， 嗯， 然后这个人呢他你还是在做平板撑，这个人在一侧他可以拽这个弹力带， 哦， 拽这个弹力带之后呢，你虽然感觉是静止的，没有用到弹力带那个系数，但是其实在你重心方面已经给你做成一个不平衡， 有影响吗？ 对，而且呢最关键，这个人他不是说一个方向拽他不停的，他可以调整方向，比如说我稍微往上一点点往下一点点， 就 这样， 不停的在影响你， 对，不停的影响你。其实这个呢就有点像那些运动员，他们在训练时候， 嗯， 我是要练核心，但是运动员有的时候他们的核心使用的时候是在比赛动态的过程当中， 对， 可能比如说打球我要对抗， 不稳定 的环境之下嘛，对，不稳定环境下做，所以有点像那种情况， 哦， 啊去做，嗯。 然后臀部和腿部的，其实我经常看到的有一个，就比如把这个弹力带绑在大腿上， 嗯 啊，我们有点像螃蟹走似的 啊， 这么横着走， 嗯， 这是练臀的， 臀的外侧， 对， 臀的外侧，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训练方式，啊，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在臀的形态方面， 嗯 啊，这个训练会比较好的。当然它这个绑住之后呢，往外走，它还有一个好处，就对骨盆的稳定性也有好处， 哦， 骨盆的稳定性也好处，我们可以这样想啊，骨盆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我们那两条腿呢就在下面是两条树枝，就是三角形的， 嗯， 下面 两条树枝， 嗯， 可以吧？然后呢，在这个树枝的旁边，就是树枝旁边，这不是斜的吗？下面不是斜的吗？ 嗯、 两个，然后两个树枝， 在它的斜边上， 在它的斜边 上，两条腿， 有两块肌肉，那两块肌肉就是我们臀外侧的这个肌肉， 嗯， 那两个肌肉就有点像什么？这样就在外侧又形成个小的三角形， 嗯， 又形成小的三角形，这个小的三角形呢就稳定了。啊，就稳定了，就是，我们也一直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结构嘛，它就给稳定好。所以我们其实人体长的这些结构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它就在这稳定。如果这个肌肉弱的话啊，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呢？就这个人跑步的时候扭屁股。 哦， 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没有，或者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有些人他们在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左右摆，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当然跟这个腹横肌弱有关系，还有就是跟臀中，就是我们臀外侧的这个臀中肌和臀小肌， 嗯、 他们弱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人最简单可以这么理解哈、嗯，我们假设把这个肌肉给它弱化掉，弱化掉之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这个人单脚站，单脚站的时候呢，我的两个我这个骨盆应该是比较正的，对吧？换句话说，我的两个髂前向髂前这个髂骨的位置，它应该是在一个平行位。但单脚站之后呢，我的不平衡了，有一侧腿不支撑了。如果我把一侧的这个臀中臀小肌完全给它弱化掉的话，这时候它骨盆就会出现一种形象，就掉下来， 对， 就会斜。所以其中呢，有一侧的这个支撑腿的那个臀中肌和臀小肌，它就拉住这个骨盆，让它打平， 绷住。 对，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在跑步的时候他会左右摆，或者屁股会这样扭呢？就因为你想跑步的时候，我们终归是有一段。有个环节是要单脚落地的， 对，一瞬的嘛， 对，那一瞬间，而且在腾空的过程也会有，对吧、 嗯、 好，这一瞬间那个臀中臀小肌弱，它抵抗不住那个力的话，骨盆就斜了 啊，就总会这样斜一下。 对，所以两个脚这样交替来回的时候，你现实当中感觉就是那个人的屁股总左右摆左右摆左右摆左右摆、 嗯、 啊，这个呢其实就有迹可查了啊，我们就可以练这些肌肉啊。当然呢，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呢，你也别太着急。那最简单的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上椭圆机， 嗯， 上椭圆机要，如果你要做有氧，同时要配合做这个，就我不太推荐你现在跑步，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长时间这样跑步的话，你的膝关节是很容易受伤的。 对啊，你本来姿态就不正确。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前后动的， 嗯， 对吧？你现在做骨盆又连着腿，你骨盆这样左右动，然后呢，你的腿也会跟着摆，你的腿相当于一直在做内扣和外展，内扣外展，内扣外展。你像咱膝关节受不了那样， 对啊， 对吧？你这个人如果让膝关节一直内扣，咱不用说别，咱说你站直了，然后你做内扣的下蹲，你就觉得膝关节是有拧的感觉。 嗯， 对吧，拧的感觉，你每天都在做那个，那 给他的这个伤害得多大。 对，因为他不能做那个动作，我们的膝关节是不能往外撇和往内的。不是说你不能跑步，是现在这个阶段你有点不太适合，因为你的这些肌肉的一些条件不太适合支撑这个运动。 嗯、 不然的话，就为什么有些人初学者练，不是这里伤就那里伤，这里伤那里伤，而且他这种是有慢性劳损。 对， 慢性劳损什么意思呢？就可能刚开始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可能也有一些教练或者有些人提醒你，哎，你的跑步有问题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因为你没有这种疼痛感，可能你也不太注意，但是当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时候就开始不可逆了。 嗯， 就因为你是很长时间慢慢磨损劳损之后出现了，所以这个螃蟹步的这个动作比较好。 还有一个我印象中见到过的就是、 嗯、 比如说侧躺着 啊， 然后 左抬腿， 对，这回是把弹力带绑在小腿上了。 对 啊， 你绑在大腿上呢，就会觉得简单，越往下走越难， 嗯， 对吧？越往下走越难。嗯、其实我们那个螃蟹走呢，那个弹力带也可以绑在踝关节， 嗯， 对吧？绑在踝关节，你会明显感觉难， 对， 因为它力臂太长了， 对， 对吧？费劲。 嗯， 侧躺也是一样，他练习的都是这个， 哦、 嗯，都是这个，都是这都一个。你像他动作形态完全一模一样， 嗯。 对吧？但是要注意，就如果我侧躺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做完之后就侧躺，这样抬腿，侧抬腿嘛。做完之后呢，他会感觉到就是大腿会酸，特别大腿外侧。 嗯， 我正常练应该练屁股外侧，对吧？他会觉得大腿外侧，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在做的时候，脚尖就不要冲前方了，是有点偏上。 嗯， 就相当于我的大腿旋一下，让我的脚尖往外撇啊，冲向这个斜上方吧，算是你在做。 啊，这种大腿的感觉就会减弱了。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用弹力带给身体各个部位来进行训练啊，当然我们介绍的这些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可能没有介绍到，并不代表说大家不可以做，但是一定要记住常教练跟大家刚才说到的一些前提，比如说我们的上下前后左右的时候，我们 阻力方向的问题， 对，怎么去正确的判断一下弹力带的阻力方向。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关于弹力带的这个磅数的选择。 嗯， 我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我就想选择几磅几磅来这么定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来讲弹力带在选择方面哈，它有三种类型，它分三种类型，你可以去，当这个品牌不一样哈，但大概如果它是一个就是它系列很全的话，它会分第一个人群、第二个人群和第三个人群。第一个人群是哪种人群？就受伤人群。一般咱们不会用到。我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我用到一个品牌的弹力带，它那个受伤人群的这个弹力带什么颜色呢？是茶色。茶色就是说灰不灰，说透明不透明那种感觉，就那个弹力带特别薄。咱普通人觉得这东西能玩吗？就跟一个纱布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对于康复的人群，你知道有些人康复，咱别说让他用弹力带，可能你让他比如说这个人肱二头受伤了，他康复了，你现在来把手抬起来，他抬不起来的。 对 吧？然后他通过一些训练之后好了，他可以自，你知道吗，他能自己把手抬起来，咱觉得普通人就觉得哎都没什么。 对， 但真的受伤人和他可能就是说这个要牵扯到一个叫肌力评估的问题。他可能自己刚好能对抗自身体重，这种情况如果我再想进阶，就要用这种茶色的弹力带，就很薄的这种茶色弹力带。 它是适用于这一类的 人群 的嘛。 然后我们普通人呢是适合于第二类人群，就是普通人群。普通人群一般它系列还挺多的，好几种颜色， 就 慢慢 根据自己的情况嘛。 情况，对，就是从轻到重。一般来讲，如果你要买弹力带，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还好，就是你从，比如说啊，我是普通人群，可能我有五种颜色，基本上你第一种颜色可以，男生的话第一种颜色可以不用用， 忽略不计， 然后第二种颜色 开始， 然后和第三个颜色买，各买一条够了，足够。然后是女生的话，第一种颜色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对， 你不要看它颜色轻，因为有些时候做有些动作啊，你比如做腿，它有时候还会对抗自身体重，还挺累的。然后呢，你再配一个中间的颜色就会比较好。比如五种颜色配一个中间，就隔一个就会好。当然，如果你 就足以了，其实 就足够了，足够了。那第三种什么呢？就极重的那种，就是那些健美什么的，他们用的。 那其实也是相对于比较专业的人士才会用到的。 对，除非你是大块头啊，然后我要训练的那种，那个你会发现，我告诉你，普通女生啊，一拉那个就感觉拉不动，特别厚， 根本蹬不动。 对，而且呢，原来我试过那种，就是你蹬啊，感觉有时候别给它蹬断了那种感觉，就挺厚的，你感觉弹性特差。但其实它没问题，它只是阻力特秀特大。基本上它是分这三种， 对， 人 群，就是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我们就在中 间 的那个 中间段足够了， 对，去选择。男士呢，我们就是二三级别的， 对， 女士呢就一三级别的， 对， 这样的话，大家在日常的训练就完全能够保障了， 对，完全就可以应付全身各个地方了， 对 吧？你轻也有，重也有，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就和大家把这个弹力带的使用分享到这里，也希望我们朋友们啊，可以在自己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备这么一两条，让我们的这个健身形式呢也更加的 多样性、 趣味性、多样性嘛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大家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